穿过爱背后的伤痕。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 北京市住建委8月14号发布了共有产权房政策公开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其中明确了仅限制有住房家庭夫妻离异后单独提出申请的进行，对于离婚前的家庭成员无住房或再婚家庭不受此限制。共有产权房属于产权类的住房，可以按照本市的相关规定办理落户、入学等事宜。今天969责令带你听资讯。北京广渠门内的大街南侧，十七处历史悠久的违建小门脸紧贴两广路，有的甚至与铁道线的直线距离不足百米。在15号的上午，东城区龙潭街道开始对两广路沿线安化北里的地区的违建启动拆除。安化北里一条大街和其连通的十条小巷，最终达到无违章建筑、无开墙打洞的新面貌。8月14号，北京晨报记者从公交集团获悉，本周五，也就是8月18号，将开通管庄至望京商务班车的新线，同时8条商务班车开始同步招募乘客。8月14号，有市民反映，曾引起轰动的人迹山庄的空中别墅楼顶竟然又见绿。北京晨报记者探访发现，曾经拆除干净的违建屋顶上一侧楼顶已经被绿色植物覆盖得严严实实，楼下住户对此颇有微词。对此呢，海淀区的园林绿化局绿化科工作人员表示，居民楼的屋顶属于公共的面积，顶层居民无权私自处置。 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来咪西，没有人认真。

借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跑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 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八月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全国的很多地方都进入了高温模式，处处骄阳似火，但有的地方却是夏凉如春。香格里拉是藏语香巴拉的音译，它是每个人心中的伊甸园。八月的香格里拉正是全年最艳丽的季节，草甸上的野花竞相开放，蓝天、雪峰、草原、花海、湖泊、牧群，构成了夏季香格里拉最特别的风景，非常的浪漫美丽。中国林都伊春是一片隔着黑龙江与俄罗斯相望的山水桃源，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4.5%，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山地和河流纵横交错，浩瀚的红松林海观景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夏天来到伊川，苍穹之下成片松翠，随便呼吸一口就醉氧。在坐着少奇号的小火车穿越林间，不时邂逅呆萌的小鹿，身体和灵魂似乎都荡漾在绿野仙踪的丛林里。伊川的夏天非常凉爽，白天的气温仅在20-22度左右，是中国平均气温最低的地方之一，因此也拥有天然空调的美誉。辽宁的夏天最凉爽的地方非丹东莫属，当其他地方火辣辣的时候，丹东依然能使你感到凉爽不已。夏季往年的平均温度只有15-24度，是辽宁避暑旅游的绝佳去处。 八月，与朝鲜仅一江之隔的丹东绿江村，山花烂漫，云海缭绕，可观日出，还能欣赏日落，有渔火，也有云海，宛如世外桃源。湖北的神农架是一处山川交错、峰岭连绵的地方，这里林密谷深，与世隔绝，原始的天然美景呈现眼前。夏天凉爽清透，是避暑、寻幽、探秘的好去处。被誉为湖北的呼伦贝尔的九大湖，每年都吸引着众多的摄影师前来采风。登上青云梯的2999阶台阶，就能感受中华第一神农亭的恢宏气势。穿梭在云雾缭绕的神农谷中，踱步在野花绿树、小溪流淌的天生桥，你会发现神农的夏天也会如此惬意。七八月的青岛，平均气温只有24度，也是海水温度最宜人的时候。此时清爽的海风拂面，在海滩边和朋友一起喝啤酒，也可谓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在这个清爽的夏天，你想好去哪儿了吗？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着你，有一年，有三年，有时落叶满地，只要等到你是你，只要你快乐，我会祝福你。